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是的，我看 五这一天，这里依然是欢乐您春节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在这个春节假期特别值得去走走、看看、逛逛、吃吃的地方。 对。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跟大家推荐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新春佳节的两大展览。 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号称法国19世纪最有名、最神秘的作品——朱庇特和特提斯。这一次呢，领衔了103件学院派的艺术精品，为市民们去讲述了一下法国的美术史啊。 嗯，法方的策展人也介绍说，这些作品的馆藏地分散在各处，将它们集合在一处在中国展出，确实特别的不容易。 嗯， 所以这次展览也堪称是法国多家机构合作在中国展出的典范。 当然呢，这一次的展品当中最有看点的就是这次的同名主题， 朱庇特与特提斯了。策展人的分析，这一个作品呢，一共有四个特点，一个是色调冷，第二呢是人物造型充满了雕塑感，第三呢是朱庇特的妻子朱诺隐藏在左上角的云端做思考状，第四是画中的人物的身躯不合比例，却有着非常奇妙的和谐。这些特点也使这一个作品充满了魅力哈。 得在新春佳节期间展出，但是这一次展览将一直持续到5月6号，票价呢是每个人50块钱，如果您是学生的话，记着带上自己的学生证，每个人只需要20块钱， 便宜不少。 借你下班穿女气息来混合，一想看你嘴里自动哼着歌，整个夏天那片草地的柔和，这就是爱把我的心开满了沙漠，你的名字是我最记得的歌，不用喝到流入意识的小河，这就是爱把我的心的饱和， 不停日子加班等得出

feel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You don't want my heart. Maybe you just hit the thought of me with someone new. Yeah,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I knew from the start. You're just making sure I'll never get it over you. Over you. 刚刚介绍给大家的朱庇特与特提斯展，还要推荐您的就是在春节期间展出的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也是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这次呢是展出了百余件与犬有关的文物，今年是狗年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迎合今年的年份，迎福说旺。这一次的展厅呢布置成了喜庆的大红色哈。 100多件文物哈，刚刚跟大家说了，涵盖了陶器、铜器、瓷器、玉器、绘画还有民间工艺等等的种类，都是跟狗有关的。 可以看得出狗跟人类已经结合了多少年了哈， 陪伴动物嘛。其中最有趣的一项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一幅碑帖，是在清朝光绪2年有人给爱犬立碑，在碑额上题写了兽面人心四个字。 不是人面兽心哈， 兽面人心、 对，策展人呢也介绍，这是主家为悼念忠犬所立的，专门请人撰写了5言7言的悼亡诗数首，为爱犬树碑立传，以彰其名，真的是跟爱犬非常的深深的感情啊。 有很多来展示人与狗狗之间情谊的电影，当然也有人给爱犬立碑，在清朝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先就已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了。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大红色的喜庆展厅在国家博物馆举办，这次展览呢将持续到3月30号，您可以免费去参观。 爱情是什么语言？有什么可缺可点？还是要将每一句蜜语甜言轻轻放进双眼？ 文字未必好解释，情话或者不清晰，还是以双眼视线或背视眼波，擦出浅火，流星还未说得出口的， 留在目光的衬里， 跟你说得清楚的，今天你对我望着， 我对你望着，都想。 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国博的春节的两大策展，如果您想去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春节期间的展讯以及开放时间。那今天的初五到初六，每天的9点到17点还是会正常开放。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辗转在每段关系里，走

期待下一个 Mr. Right 出现在我眼前，丑小鸭的我要改头换面，变得更美自信，它是我字典里美丽的恩典，深刻体会心情已经完全改变我的一切，问题解决，穿上我最耀眼的高跟鞋，在你面前换上我最亮眼的一面，让你看见空气中的我散发出迷人的香味，这是绝对自信，让我实现所有 这里是欢乐您春节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春节假期好不容易放了个假，很多人都会窝在家里饱饱电视剧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视剧叫做《美好生活》，特别适合在春节期间看。 对，这次呢，《美好生活》也是爆出了单人的海报，而张嘉译呢主演，并且担任了艺术总监。他的主演呢是李小冉、宋丹丹、牛莉、李乃文、辛柏青、姜妍、岳以恩、程昱以及陈美琪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嗯，光是看看前几个哈，李小冉、宋丹丹、张嘉译、牛莉、李乃文等等，就知道一定会很好看了。老戏骨哈，小鲜肉啊，都扎堆了。这部剧呢，是从一个个小人物的普通生活当中，映射出大时代下老中青三代的生活和爱情。2月28号将登陆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因为你开始燃烧，痛在慢慢治疗，我要和你拥抱，牵你的手一起去奔跑，你存在的这一秒会

Music Radio。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刚才看到的是电视剧《美好生活》的相关的消息，继续来看一下都市时尚的情感剧《欲望之城》，最近也发布了望城版的概念海报。 这部剧呢，是讲述了一群年轻人为了事业而奋斗，为了爱情而执着的故事。来看看主演阵容名单，你一定会特别感兴趣。 嗯， 吴秀波、Angelababy， 跟咱们俩很像嘛，大叔与萝莉的组合。 哎，特别开心当萝莉哈。还有任重、朱朱、倪虹洁、王阳、王艺哲等等来主演的。现在呢，这部电视剧是正在热拍当中，可以期待它在今年上档和我们见面。 看看这部戏是不是和美版的《Sex and City》《欲望都市》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啊？ 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它拥有不懈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就会静静歌唱，它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呢？爱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请

春节快乐，这里是欢乐您春节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在春节期间可以去看的展览，还有一些电视剧。接下来这部电视剧呢也是刚刚开机，叫做阳光不是劫匪，这是李玉执导，方力担任监制和制片人的电视剧。 这也是红颜、苹果、观音山二次曝光和万物生长的合作之后，李玉和方力这对黄金搭档首次转型商业制作啊。 如果大家有比较熟悉日本作家一坂幸太郎的话，会了解到他其实有一部爆笑的小说，就叫做《阳光劫匪》。这部电视剧其实就是根据这部小说来改编的，叫做《阳光不是劫匪》。 啊哈，当然影片里也是讲述了几个奇异的青年勇闯黑帮夺老虎的传奇冒险故事。最关键的是，这部戏用真实的老虎进行实拍哦。 真实的老虎吗？哇，剧组也真的是胆大，但是要注意保护好我们家的小老虎哦。 记得那个夏天雨后的天空，我们发现一道直线的彩虹，神奇的光线投射在你灿烂的笑脸，那一瞬间永远定格我心间。你是否还留着那一眼前折叠的戒指，没有誓言，只把心愿藏里面，多希望能够有一天和你一起找到那样一个你幻想中的世界。只是很多梦太短暂，眼睁开你已不在我身边，此刻谁靠在你的肩，他应该给你更多安全感。我是你不喜欢的巨蟹，独有最敏锐的直觉，了解所有幸福的细节，却无法给你想要的情节。我是执着悲伤的巨蟹，拥有最脆弱的坚强，早已习惯被别人遗忘，只需要更多寂寞的想象。睁开你已不在我身边，此刻谁靠在你的肩，他应该给你更多安全感。我是你不喜欢的巨蟹，独有最敏锐的直觉，了解所有幸福的细节，却无法给你想要的情节。我是执着悲伤巨蟹，拥有最脆弱的坚强，早已习惯被别人遗忘，只需要更多寂寞的想象。 昨日上午七点到九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今天这个下午真的有点无聊，街上人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回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欢乐您春节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最近呢，视频网站爱奇艺宣布，全球顶级的儿童媒体尼克儿童频道已经买下了动画片《无敌陆战队》的海外的独播权，这是个大好消息啊！ 对，这部影片呢是尼克儿童频道全球预购的第一部中国公司出品的动画片。未来呢，《无敌陆战队》将在包括北美在内的全球80多个频道、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这个无敌迷路队应该成为首部被国际知名的电视媒体预购并且大范围播放的国产动画了，也想看看他们会不会买我们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啊、熊出没系列啊、也让我们的国产动画走向世界。 想做个梦到外太空，再一阵风去看恐龙，看新的事业，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叫 Amy， 中文爱美，今年8岁， 爱情歌 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10万个，爸妈教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紫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 想做个梦， 做个梦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新的事业， 新的事业， 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 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I love you. 到这首单曲的时候，很多人又开始想，哎，这不是那首大热的抖音神曲吗？其实不是，它是 Alan Walker 那年的当红单曲，名字叫做 Faded。 最近呢，世界当红电音音乐人哈 Alan Walker 确认加盟由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和索尼音乐娱乐公司，这是两大音乐产业的巨头， 绝对巨头。 他们最近在香港举办了发布会，合作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电子舞曲音乐厂牌，叫做 Liquid States。 Alan Walker 是确认加盟，成为旗下的艺人了。 对，当然呢，他们也邀请到了李宇春、谢霆锋等著名的歌手出任地区的推广大使。Alan Walker 的加盟呢，我想使得这个厂牌会迅速的为人所知哈。当然呢，这个 Liquid State 厂牌也会致力于发现和展示以及发展出亚洲地区电子音乐和电子舞曲艺术家的原创内容。 听听腾讯和索尼哈两大巨头联手，必将出手不凡。他们呢是想要打造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舞蹈以及电子社区和生活品牌，同时也融合一些现场巡演啊、俱乐部活动以及独特的体验，有望进一步去整个提升亚洲地区电子音乐的发展。 EDM 的发展已经变成一个无可阻挡的潮流了，包括我们亚洲地区也不例外。 那我们就跟着李宇春来感受一下吧，普通 Disco。 这一年